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

969聚焦车展。 欢迎收听经典九六九特别节目聚焦车展，我是英奇，一起来关注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的相关内容。第十五届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已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举行，活动将在5月4号落幕。跟往年车展有些不同的是，今年很多展台不仅展示车型，还大打儿童牌。在 W2 馆的东风日产展台右侧，家长陪着孩子排起长队，体验科技带来的乐趣。威马汽车展台，孩子们围着桌子拼乐高汽车模型。福特展台的桌子上满是彩色水彩笔，小朋友可以发挥想象，信笔涂鸦自己心中的汽车配色。北汽的越野车，上汽大通的房车，也秒变孩子的冒险乐园。如今消费者对豪车品牌的追逐慢慢降温，相反代表汽车新锐力量的新能源初创品牌大抢风头。今年蔚来、威马、爱驰等新品牌都是第一次登陆北京车展，虽然观众们并不熟悉这些品牌，但对他们充满了好奇。据统计，本届车展共有174辆新能源车亮相，其中中国车企的新能源车占到124辆。5月3号车展门票为80元，需要提前预约，无预约无效。同时，经典九六九电台也会在车展的E2馆东侧户外媒体展区为您赠送精美小礼品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相关报道，我星期，我们下届车展见。 相约在甜美的春风里，相约那永远。

找借口推脱谁犯了错，我们都很成熟才敢笑着分手，脆弱或许比较难受，我时间有很多还可以振作，想被你拆穿言不由衷，人不是转折 来，这里是经典随身听，我是英奇。感情中分分合合在所难免，可是分开之后还是会想念，会歇斯底里，因为人总是感性的。金曲歌王萧煌奇的这首《死心了没有》，情深意浓，展现了一段感情结束后内心世界的情感起伏。在九点半的一点动听环节呢，也有人点播萧煌奇的歌曲。其实早就发现萧煌奇唱的悲伤情歌是让人开口就想流泪的，没有使用太多的唱歌技巧，却让人听上一遍就难忘。 唱首什么歌来纪念爱的傻，让你逃亡又让你悔恨，让你依赖我也让你倔强，只要你微笑带一点感动的泪光，我就得到可以再给的力量，我让你飞翔又让你说谎，我让你渴求我也让你奢望，我还以为爱就是要体贴的退让，我们一起盖的罗马你却跟他拆了城墙，踩过我用挚爱建筑的 天堂。回到初拥吻的地方，画一个记号，写下相恋的感想。等明年我剩一个人坐在堤防，该唱首什么歌来纪念爱的伤，让你逃亡又让你回航，让你依赖倔强，只要你微笑，带一点感动的泪光，我就得到可以再给的力量。我让你飞翔，又让你说谎，我让你渴求，我也让你奢望。我还以为爱就是要听盖的罗马，你却跟他拆了城墙，踩过我用挚爱建筑的天堂，爱绝对的爱变成了活该，朋友要我责怪，我就只想重来，也许这就像我也让你奢望，我还以为爱就是要体贴的退让，我们一起盖的罗马，你是跟他拆了城墙，踩过我用挚爱建筑的天堂，多少日子盖的罗马，你用一夜拆了城墙，踩碎我曾让你栖息的胸膛。心中

大型文化情感类节目《朗读者》第二季将于5月5号起每周六晚在央视综合频道首播。董卿除了担任主持人、节目制作人，还担任第二季总导演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69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学会爱就要让你知道，告诉我爱要怎么说，爱要怎么做，握在手中算不算拥有，告诉我爱要怎么说，爱要怎么做，心中的火谁让它的时候

秋来四季空城，留不住你，又何必眷恋残红。红尘来呀来，去呀去，不是一场梦。红尘来呀来，去呀去，夜空日落相识，来也相懂，真情难骗，满无情动。红尘来呀来，去呀去，夜空空中楼阁青云中，谁不追逐寻梦。浮歌一朝转眼无踪，留不住又何必苦苦争锋。红尘来呀来，去呀去，不是一场梦。 不是一场 梦。来呀来，去呀去，夜空日落相识，来月相懂，真情难骗，满无情动。红尘来呀来，去呀去，夜来呀来，去呀去，夜空。红尘来呀来，去呀去，都是一场梦。 都是一场 梦。来呀来，去呀去，夜空。日落相识，来月相懂，真情难填，满无情动。红尘来呀来，去呀去，夜空。来呀来，去呀去，夜

相同的水，这条路漫漫又长远。红花当然配绿叶，这一辈子谁来陪？渺渺茫茫来又回，往日情景在浮现，藕虽断了丝还连，轻叹世间事多变迁。爱江山更爱美人，每个英雄好汉宁愿孤单，好儿郎浑身是胆，壮志豪情四海远名扬。人生短短几个秋啊，不醉不罢休。东边我的美人那、啊、西边黄河流，来啊来个酒啊，不醉不罢休。愁情烦事别放心头， 九六九经典随身听，我是云奇。都说古典婉约的音乐人小虫撞到了古典而不婉约的李丽芬，擦出爱江山更爱美人的这首歌，点燃了大家的英雄情怀，而美人爱英雄的痴情也得到了珍惜。有听友说，难道是我老了吗？现在越来越发现老歌别有一番味道，就像在繁忙的工作中慢慢品味的那一杯绿茶。你也喜欢听老歌是吗？

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听经典。 跟团游太累，自助游太烦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累，自助游太烦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累，自助游太烦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请下载六人游 APP， 六人游不是非要六个人哦。 生活中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，也没有一蹴而就的方法，谁也不比谁聪明多少，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要靠自己一点一滴去争取，去累积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英奇。如果你觉得现在的生活还不是你想要的样子，那就请你再多想想办法。 当沧海都已成桑田，你